有碰到他们有一个团体， 哎，目前睇， 他们是修也是修净土法门， 哎，都是修净土法门。 他们是讲，我有碰到他们在，那个孤烟，孤烟寺，在高雄。 咁又遇到佢另一个寺庙啦。 孤烟寺的方丈是我的好朋友。 咁啊，方丈就长老嘅好朋友。 他跟他们很熟。 同佢哋好熟。 那个团体他们来拜访孤烟寺，那个时候我住在孤烟寺高雄。 咁个团体嚟拜访个寺庙，咁长老咧就系住喺个寺庙。 那他们开始讲很奇怪的语言。 咁我哋开始讲好奇怪嘅语言。 因为我有一点有名，对语言很有兴趣，学很多语言。 因为长老就出名系对语言好有兴趣， 所以他们有来找我，我会不会听他们所讲的语言？ 咁所以佢哋嚟揾长老，咁就问长老识唔识听佢哋所讲嘅语言。 我听，什么都听不懂。 咁长老听嚟听去咩都听唔明。 那他们像就是他们的师父有教他们和这个语言来，可能是京都的语言，我不晓得。 咁佢哋谂，佢哋师父有教佢呢个语言，可能系净土嘅语言。 就是很奇奇怪怪的。 咁啊，好奇怪嘅。 我自己不懂。 咁你自己唔明。 希望他们了解什么，不过我自己不会了解这种法门，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思。 对长老来说没什么意思。 为什么语言只是方便来沟通，不是别的？ 因为语言只不过是用来沟通的方便，不是其他。 OK， 那我们休息。 好，我们休息。